406-108-4007-106-108。红枣好吃，每天吃一点，不管是干吃、打豆浆、做枣泥糕，口感都很好，营养也很高。 嗯， 平时呢，暖暖的冬日阳光下，一杯红枣茶，慢慢的品味。每个月的那几天，生姜、红糖、红枣煎煮，对身体棒棒的。阿克苏红枣就是您最佳的好伴侣了。 是的，现在打进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，您依然可以享受到花199元订购490元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的优惠，但是活动只有最后的3天时间了，加油打电话4007-106-108，4007-106-108。 我与你是生死之约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10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宝玉问林黛玉：你生下来有没有玉？黛玉说没有。贾宝玉像疯了一样，把他脖子上挂的通灵宝玉摘下来，啪就摔在地上，连哭带喊呐、这什么稀罕物啊，什么通灵不通灵的，连人之高低都分不出来，我不要了。这一下子把屋子人都吓坏了，争着抢着去捡玉。贾母一把把宝玉搂在怀里：我把你个孽障啊，你生气打人骂人都行，为什么要摔那命根子哟，你不活了。宝玉说：姐妹们没有，就我有，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般的妹妹也没有，可见这东西不识高低，没有灵性，不是好东西，我就是不要了。贾母紧着火：宝贝儿哎，有玉在有你命，没有玉你就没了，快捡起来吧。贾母为什么这么着急？贾宝玉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呢？说到这儿我得解释几句。从科学上讲，男女成家养育后代都是父精母血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哪来什么衔玉而生。其实这不过是作者一个生花妙笔，他借重了我国传统的幼儿配饰文化。就是在那个年头啊，在小孩的脖子上挂一个什么项圈啊、记名金锁之类的，上边镌刻着吉庆辟邪除灾的字句，总之吧，就是为了把小孩锁住，别让阎王爷给抢走了。因为那个年头传染病多极了，医学又落后，孩子不好养活，这才应运而生，有了这些东西。久而久之呢，慢慢成了一种民俗文化，传了下来。现在不是也还有人喜欢戴吗？曹雪芹就是借重了这种配饰文化，加上神奇的想象、优美的艺术构思，写出了这个神话。也完全有可能曹雪芹本人幼小的时候就像所有的小孩一样，有那么一种习惯，把手中的东西，比如说